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 哎，你好，什么情况？您说说看。 我就是想着把那个老头啊，他那个用元阳骨钞，他现在这个效果，我想跟您说说。 好好好，我也想了解了解啊，说吧。 嗯，就是他没有用这个以前吧。 嗯， 这老伴儿他有这个高血压，这都已经有个30-40年的这个历史了。 嗯。 他从年轻的时候血压就高。 嗯。 再一个，他时间长了吧，他这个并发症就出来了呗。心脏也不好 啊， 稍微一活动就觉得气喘吁吁的，就心慌，老是觉得没劲儿。 嗯， 什么也干不了。 确实， 有时候早晨起来，我说咱出去溜达溜达，上个公园转悠转悠哈。 嗯。 哎，走着走着人找不着了，上一边坐着坐上了。 走着走着回过头找不着人了啊！ 是， 这心脏 他就盯不住，也不懒言少语的，也不爱说，他就没精神。 那你想啊，他气儿都上不来，说话。咱们正常人说话不得有气儿吗？没气儿怎么说得上话呢？是不是？ 是。 哎，这病把他弄得遭罪。 2011年的时候啊，闹了一个脑梗。 哦，有脑梗。 从那开始，这就事儿就来了。那时候住院呀，又是扎针，又输液的。完以后，这个高血压的药，心脏病的药啊，这就没完了。 这个是慢性病，咱们老百姓都认为脑梗啊、心脏病啊、血压呀这些个就是慢性病。咱们老百姓是不是认为得上以后就跟这个药分不开家了呢？ 是 啊，这个病已经很严重了，血压高，你要是光是用西药压着，早早晚晚得脑梗。血压高，早早晚晚高血压性的心脏病他得发病。你们家老伴儿这个病已经是很严重了，是不是？ 是是，要不我说这不敢离人了。我说我们这一天就如履薄冰啊，然后都吓死了。 是得这个病，你说家属能不急吗？ 是，要不我妹妹跟我说，她说你别老这样拖着了，就不行，你不行找中医看看吧。完了以后就去咱那个大夫一看这情况 啊， 他就给建议用上咱那个元阳骨钞。 啊，大夫怎么说的？ 他就说，他说像这个一般平常我们还不给用，就是针对一些个疾病大病的患者给用。 那你还正好有。不过呢， 哎，赶上了，你看， 对对对，他告诉你啊，其实这个是我们规矩，啊，每年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高，以往更少，今年也不多，像今年的这个元阳补高，它出高率只有3.8%，26斤药才出1斤的高，是吧？ 是，要不我说我听着您说了哈，这也是我们这算是幸运呗，赶上了，用了血压还是变好，原来老是低压110、100，有时候170-180、190、200的时候都有，那血压老是特别高。 那所以你说如履薄冰呢，就这个血压你家属能不急吗？对不对？ 是，我说是跟个定时炸弹似的，天天身上揣一个炸弹，不定什么时候脑血管一崩了不就完了吗？ 你要是用上元阳补高的话，人的这个气机呀，它稳定了。我们说人的气机稳定了，特别是这个血压如果说人的气机有序了，稳定了，这血压它就直接稳稳的下来。 一个来月以后吧， 啊， 就吃上一片吧，这个低压就降到80，有90，高压就145，就基本上比原来那200不是就好多了吗？ 好多，降压药也开始减了。 减了完以后呢，他这个走路就明显看得出来，走路比较稳，说话也有点劲儿了。有时候我要是上市场买点菜，我有意识的让他拎着，锻炼呗。 啊，让他拎着， 少点拎着呗，不是说给他多重的负担， 多少 拎 了 点，活动活动。 现在呢，一直也挺好，也没再去打过针，也没叫过幺二零，现在也不那个什么了，他精神也挺好了，也爱说话了。 啊，按理来说呀， 要不我说这个元阳补招啊，真是太好了。 确实，你们用的实在 是。 是 老伴儿也跟我说，他说好好谢谢人家，谢谢人家徐大夫。 啊，我跟您说呀，你老伴儿啊，今年呢，按理来说，这天一冷啊，有这些病的人呢，时不时就开始打幺二零了。今年到现在也没打幺二零，这就说明什么 呢？哎呀，每年这个季节都，我们都特别难过。今年我说这心里踏实多了， 踏实多了啊！我告诉你啊， 是 现在元阳补高。他用的好，把人的元阳之气给他补足了，而且元阳补高、你们跟我们有缘，所以呢现在用下来这情况不错啊。您告诉我了、我相信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个事儿，让那些有跟你老伴儿一样病的人，他们的康复就有希望了，在他们心里啊就觉得终于有见亮的时候了啊。 对，有了希望了。 是是是， 要不我说特别实惠啊。 我不是说嘛，能不让老百姓花钱的，咱们的所有的检查的免费，这个不让大伙儿花钱的，那就不花钱。那要花钱的地方，我一定让您觉得，让我们患者觉得花的值。 是 啊， 那要不我说呢，我说这真是也让那个徐主任也跟着我们操心啊。我说这个一个是我们也得平时得特别注意，这天凉了、怕他感冒。 对对， 哎，从结识了这个这心里有数辛苦了呀，这是最重要的。 行行行、我觉得您说的这些真是客气了、这是我们做大夫的应该做的事儿。那没别的事儿、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好。那我就谢谢徐主任，谢谢您。 哎，不客气，再见。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徐主任，谢谢你接听我电话。现在我听您讲课呀、都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每天一到节目时间呢、我就赶紧的把收音机给打开。真是您的忠实听众了，现在都 忠实的听众好啊，特别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也希望我讲的这些个经验呢、大大小小的方法呀能够帮助到大家。那我想问问你啊，你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有，徐主任，我今天主要是想给我自己问问 啊， 我这老寒腿有没有办法治？用这个元阳补膏呢、是用一个大周天的好，还是一个小周天的就够了？说实在的，徐主任，你不知道 我这个老寒腿，这都30来年了，得了这个病，我哪也去不了。现在就是站一会儿，这个腿就是疼的。特别是一变天儿。比天气预报都准，总是酸疼酸疼的。啥时候你摸这个膝盖，它都是哇凉哇凉的。整天就是因为我这个腿疼的原因吧，就睡觉也睡得不好了，血压也高。医生说我这是退行性病变，没啥好办法治啊。但是我自己知道疼得受不了啊，不吃不行。但是吃啥药它都不管用。 首先我们讲这个得病啊是一定得治啊，你不治这个病呢会越来越严重啊。我听听你岁数也不是很大，多大年纪啊？ 57了。 啊，57是一个好年纪啊。我们说这个新生活要开始了，单位退休了，可以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了，对不对？不用上班。可是你这个不能动，它就不行。你既然问我，那你就听我的建议，就用元阳补高。我不但保证能给你止了疼，我还能让你能走能动，想去哪儿都行。 我早就把这个元阳补高呢给定上了 啊。 我今天就是想问问我这情况是定一个大周天的还是定一个小周天的合适 啊。您这个病啊，刚才跟我讲30年的老毛病了啊。 嗯， 一个大周天的，一个小周天的，可能你不太明白。小周天的量它是治病的基础量，大周天的量是强化巩固的量。那病的年头长了，咱们就好好的巩固一下才行。我也不知道你定的是大周天的还是小周天的呀。 我现在跟人家说的是大周天的， 那就正好啊。 啊， 真的是正好啊。行了，您的问题得到圆满的答复了，我也就不跟您多说了。下回呢，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吗？ 好好，徐主任，你就等着吧。 好好好好，再见。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介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介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这位先生你好，请讲。 我想订一会儿这个大周天。 今天这电话全都打我这儿来了，您什么情况啊？啊，这位朋友。 啊，我跟你说说啊。 啊， 我是这个重度的一个酒精肝的患者，医院大夫是不是说了 啊？ 说我发现的还算及时点吧。 嗯。 要稍微再晚上一点，这个肝硬化就发生了。 嗯。 如果要是再不注意，那可能就成了肝癌的携带者了。 对对对，您这个酒精肝呢？咱们又管它叫酒精性脂肪肝。如果说你这个人稍稍在这方面不注意，那真的会进一步的恶化发展。你这既然得的是酒精肝，那看来你平时特爱喝酒了呀。 哦，就是平时两分两口嘛，这不瞒你说 啊， 我以前是在钢厂工作的，属于这个一线工人 啊， 这活累的一天呢就是回到家就发的不行，什么也不想干，所以说腰酸背疼的吧。就想着自一口自两口的 啊。 天天反正是不利吧，尤其这个晚上下了班没睡了 啊， 就上夜班的时候就不敢喝了 啊。 每天晚上这个睡觉之前 啊， 总感到这个是喝点酒这个是个安慰，有舒心有获取，但是这个在路上跑偏了，这不是跑得厉害了。 嗯，舒筋活血，你以为白天在钢厂工作累了，喝点酒舒筋活血呀？累了那是你的元阳之气不足了。随着你年纪上升，这个元阳之气不足了，不光是觉得乏觉得累，回头这病就越来越多。你看看最开始喝多少啊？ 我反正最少是3两，多的时候就是每顿都在这个4两半斤， 成习惯了是不是？ 对，反正不喝就让今天就缺了什么东西。 嗯，喝了多少年？ 喝了有35年了。 30-40年了。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30来年，每天晚上半斤白酒，那你不得酒精肝那才怪了，是不是？ 哎呀，这不是今年动不动就干到这个恶心反迷糊。 嗯， 这个肚子总是跟窝这个较劲， 嗯， 还总是跑肚，因为就是拧的肚子不舒服， 嗯， 以为是肠炎什么，就吃着这个佛牌酸， 嗯， 可是没钱好，我儿子就把我送医院了，这才知道自己呀是急性肝的患者了。 好， 这不是后来朋友介绍了，就听节目啊， 嗯， 听到就听你讲， 嗯， 知道这个古老的方法，就觉得这个赖本来这个肚子拧的这个绞劲啊， 啊， 就好一减轻了，这个拉肚子就休息了，不拉了。 哦，不拉了。 哎，而且身上那种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也比原来轻了，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 嗯。 但现在睡眠也好了，我这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那你恢复的还可以啊，最近有没有做过 B 超检查呀？ 这不上次去普查的做了一下，大夫免职给做的 啊，是 都已经转这个中度脂肪肝了 啊， 在一阵儿的往下发展，不要着急，反正肯定得坚持着能调理过来。 嗯，重度转成中度的了，行，真的是不错啊。 哎，徐主任，我这种情况也是配合上咽不着，能不能效果是？显著的厉害呀，好的快点。 你看咱得了病的人呢，一个二个的都跟您这样急得不行，你早干什么来着，你早先不喝酒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不过你问我配合上鸳鸯补膏能不能够有效果，我就这么一句话告诉你，你有条件你拿得到，你配合用上肯定是好上加好，比你现在要强很多。而且你用上啊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这次拿元阳补膏，我们送茶，这个茶呢它是元阳补膏的药引子，具有一个开路的作用，所以呢我告诉你特别合适你用上，明白吗？ 啊，明白徐主任。那我也用上这个元阳补膏，现在病还来得及来不及啊？ 这个我就难说了，你得赶紧了，因为之前呢有很多用过的人，前几年用过的人啊都在那儿订，你今天才跟我说这个，你就得赶紧打电话联系你们电话好不好？ 哎，好好好，谢谢你 啊 好，再见。 好，谢谢。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订先得，订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刚刚听了咱们的元阳补膏的发布会，您的讲话呀真的是让我深受感动了。 啊， 我现在急迫地想要用上元阳补膏啊，来解决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啊，什么问题啊？您说。嗯。 哦，有些难以启齿啊，就是我吧，一个现在这个小便啊一个失禁了。 啊啊。 我现在呢就是出门啊都得用上这个纸尿裤了。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7了。从我有这个毛病开始，一天啊不如一天啊，搞得我呢身上啊总是有一股这个尿骚味啊。 嗯。 您说还能治吧，用这个元阳补膏啊是不是也管用啊？ 肯定管用。您呢一定要摆正心态，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病，我们说咱们都要不抛弃不放弃，对病症要积极的去治疗。你这个病用元阳补膏就行，也是非常对症，因为你这是肾的问题，肾经不通了，肾的元阳之气它不能固摄住您的膀胱导致的，那把这个元阳之气给它补上来，打通你的肾经，那你的病自然而然它也就好了呀。